时间一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。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，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，金鱼洗涤灵，金鱼领洁净，清除顽固污渍，衣领光彩照人，金鱼领洁净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 新闻广播， 新闻广播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中波88千赫， 中波88千赫， 北京新闻广播。 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的故居坐落在北京市西四北三桥，也就是原来的豹子胡同。程先生在世的54年中曾经迁居多次，现在的故居是他生前最后的寓所。走进程家大门，迎面是影壁，拐进前院，北房四间，西厢房三间，院子里种了石榴树、柿子树，满眼花草，郁郁葱葱。程砚秋的二儿子程永元先生现在居住在前院，他介绍说， 这棵是个什么树啊？这是好大的这棵树。 大的是柿子树，最大的柿子树大概70几岁了。我们38年搬到这边来的。来到了咱们第二年，我父亲就带着我去到那个护国寺那边，就是有卖那个树苗的。他这柿子树呢是要他自己本身种他的这籽儿，他不会出来，是要嫁接。这个待在这儿吧，基本上这柿子树一直长了那70多年了嘛。这后来呢就栽了那个梨树，原来还有一棵那个海棠树，后来太挤了就不要了。那边那个是一个石榴树，附近的书房，那后边的北房。 北边这个房子的是书房吗？ 对，书房。 程砚秋先生他当时在这个书房里面工作，看书啊什么的。 他在就是写字，来的客人坐这儿招待聊天，另外呢我拉胡琴吊嗓子，他们都在这儿。他原来有一个横着的匾挂的那门后边，弹棋说剑是宣，那就在那儿，你下棋也好，讲武术的也好，或者是在这来聊天的也好，都可以。你把这边是接待的， 有一个御双椅是吗？ 就是 这个地方 是吗？就是这个地儿。 卧室的话，这边吗？还是后院啊？住 啊，卧室在后院。 后院哈。 就那种原来有一个后门，从那个后门出去拐弯，后院。 整个这是一个三进的还是 两进的？ 两进的。 程砚秋1904年生于北京，6岁时家贫学艺，初习武生，后改习青衣，11岁登台，在具有古侠之风的名士罗隐公帮助下，分别拜师梅兰芳和王瑶卿学习京剧。之后他在不断的艺术实践和创新中，逐步形成了婉转深沉的程派唱腔，和梅兰芳、荀慧生、尚小云一起被称为京剧四大名旦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伪当局通过北平梨园工会请程砚秋演唱捐献飞机的义务戏，程砚秋严辞拒绝，宁死不从。接着他罢演舞台去京郊务农。 北京的青龙桥就是程砚秋当年务农的地方。程永元回忆说， 日本来了以后呢，他就不唱戏了，不唱戏的话呢，我也不演了，一生气出去了，我种地去了，在青龙桥那儿，就是在颐和园的北门外边那点的买了一个三合院，我是每礼拜一定要去。 您每礼拜去看您父亲一次是吗？ 哎，我的形意拳是在那边学的，还练摔跤，因为我父亲他很喜欢武术，而且他的那个戏啊，表演姿势肯定是练武术来的，那他也让我小时候就学武术。那我们在那个青龙桥那点呢，那房子前面呢空的，我父亲把那块地也买来，又盖了11间房，里边有这个碾子磨，就是弄粮食的，买了一个骡子一匹马，还弄了一个大车。白天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还有人来找他， 去青龙桥找是吗？ 啊，这些人他不敢早晨晚上来，那会儿那就叫远郊区了。完了以后呢，我父亲给那个正屋呢搁一个大的果盘，早晨吃完早点就走了，上山了，那叫红山口，上去往那黑山户那边走，走到黑山户，到了冷泉山后边，有冷泉，再从山上回来，再下到青龙桥那边，那么这一天就过去了。走到哪儿吃的，走到这儿人都认识他，有的人管他程四爷的，有人管他叫程老板的，有人管叫四叔的。早这反正没人来，人不敢来，中午人家来这以后的话呢，只能给果盘搁一个名片，很多名片了，国民党特务，还有日本特务，抗战胜利，正好是中午那儿广播，我父亲当时就很高兴，哟，那我该出去唱戏去了，我好多老朋友。 料得喜神将立止，豪端先放几分春。这是程砚秋在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为陈叔通先生所画梅花的题句。程砚秋对新时代即将来临的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，喜神立止换了人间。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，当时有一件大喜事让他终生不忘。8年后，他把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入党自传中。程永元回忆说， 嘉义解放，总理就来看他了，一个理儿，然后我都不在的，我也就当兵去了。是我兄师哥王银秋，徒弟很少，就一个王银秋。王银秋呢是守法徒弟，他在上海见到王银秋，王银秋父亲母亲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干爹吧，大概是养父。完了他就收了他当徒弟，到了北京带到这儿来，然后教给他练太极拳，给他讲戏。他出来开门了，外院没人，我母亲我父亲都住在后院，但是我师兄跟我讲的，昨天一开门，三个穿灰军衣的，上面是个红五线，说程先生在不在。他开始呢他还以为呢是来耗房子的，什么耗房子呢？国民党在那儿跟那个傅作义和平谈判的时候，傅作义有好几个军嘛，有一个军部给这个占了，这没人啊，当他们的军部司令部吧，那整天电话这个那个， 他以为又是来一帮 人，他以为又是来耗房子来了。那王英也不知道人叫陈文来也不懂啊，就说我是我去理发去了，真对不起，都给留了一个条儿来防卫一身汗。实际上呢，他为什么去理发洗澡呢？他接的电话我师兄不知道，接电话的时候晚上他到怀仁堂去开会，所以他就洗洗澡理理发，等到晚上他去理我见着周总理了，因为他回来以后拿那条一看，哟，所以他的这个入党啊都是感性的，原来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，原来戏子，人家管叫戏子，供人玩乐的，所以呢他就很感动。 在程砚秋的弟子中，江新荣的拜师和周恩来总理有关。 1955年，程砚秋听从周恩来总理劝说，破除不收女弟子的禁条，破例收江心荣为徒，江心荣成为程砚秋唯一的女弟子。当年拜师学艺的情景，江心荣记忆犹新。 我拜他的时候是总理1955年了，这就是在中南海紫光阁的边上有一个露天花园。1955年，总理招待印度总理尼克鲁，我这么样在宴会上拜的程砚秋，鞠个仨躬说：“咱们现在新式的别磕头。”总理说：“这不算，这个鞠躬不算。”第二天，你要到豹子胡同亲自再给程砚秋磕头拜见你十两，这才像入门弟子。当时总理的这个办公室秘书长是齐彦明，说你明天你要给江心荣准备点礼品啊，要准备五样，要完全按照老戏拜师的那么走，五样礼品。第二天齐彦明同志就拿车接我，我踏入了程家的大院，进入了程家的故居，这是第一次。进去以后呢，当时程砚秋那个豹子胡同啊，它是两层院子，前院啊是一个南书房，从这个南书房出来进后院，我磕头就是在南房程砚秋的书房。当时程砚秋就问我一个问题：你拜我总理介绍，你是挂名，你还是学戏？我说我学戏，我不挂名。我说我要真正的从您这整个的，您就按照一个小学生来要求我。当时程砚秋就告我：“你为什么喜欢程派？”我说：“我喜欢您的唱腔，女同志学程派呀，能够延长艺术寿命，艺术是寿命，他能唱到50岁到60岁。”他说：“你说的不完全，是程派呀，不光是唱腔，程派我有一套东西。”包括我的手眼身法步口，包括我的水袖，包括我的武功。你要拜我，你要想着学习，要从头从脚步开始。55年，当时总理就决定我出国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，就让程先生给我准备剧目。第二天呢，去了，程先生说：“你先给我走两阵台步，我看看。”我走两步台步，他说不行，从台步开始，就在程家的那个后院，北方三间，有个东方三间，有个西方三间，中间那个院子里头现在都长了草了，摆着两个鱼缸，这么大的鱼缸，一进北房摆着一套沙发，其他的家具他没有现代化的家具，全是红木家具。西方这个上头啊，就挂着程砚秋的一个锁麟囊的找球的那个所谓这个水袖的一个戏装，再往里一走，师傅住的屋子摆着一个单人床，他这床的左边摆着一个像个书架子，其实它不是书架子，底下老虎腿这样支着的，上头摆一个坛子，这个坛子是干什么的？程砚秋练声的，不像别人所说的把这纸贴在墙上的，他是这练声的，练着声音让他打远儿。我就是在那个院子里头开始练的台步。程先生教戏啊，有个特点，他教戏练，练完了台步练蹲，练完了蹲练站，练完了站把每出戏的进摇出摇都给我说了。他教给我水袖什么字什么字，他就告诉我练功的时候呢，老的时候就是站香头。我拜了程先生以后呢，他说咱们新式了，是总理介绍你拜了我，咱们不练香头，但是你要给我耗功，你要蹲着你要站着，我要叫你耗这个手怎么着，这耗着咱也不到哪儿，我师娘找了一个破马蹄表上上，先开始一刻钟啊上上，我在外头这么耗着，这脚底下踏着往后仰着，他在里头一会儿，爸爸爸爸窗帘看看我， 但我就盼着那个闹钟，我就让我歇会儿。这是第一阶段，第二阶段他不让你唱，他不教唱，教你练。你比方教，他是你练对了，你就唱对了。 江心荣在程家学戏只有短短的几个月，但是程家大院的一草一木、一桌一椅，陪伴师傅度过的点点滴滴，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 他家里这个，反正我知道有些好话，他在跟我说，我也不懂。有徐悲鸿的，齐白石的，有张大千的，他认识的都是大学教授、画家。他跟徐悲鸿是最好的朋友。徐悲鸿现在有一张画，有一个后头画着一个马，他穿着一个中式的一个棉袄，那个棉袄就是程家送给徐悲鸿的，因为就我在这儿。他是最后一出程砚秋的戏，叫英台抗婚，也就是梁山伯祝英台。我们正在家里没有办法把这个头梳什么样，他胖，这个祝英台还必须得梳这个古装头，因为他下的要改女扮男装了啊。正在家里没有办法，徐悲鸿来了。徐悲鸿进来说：“你们这干嘛呢？又这个头发又那个纸的。”这徐悲鸿说：“心荣，你给我找张纸。”在拿了一本，他就在这抽上画画一个，看了看一眼，不行。他忽然间想起来，哎，心荣，你们那个台上的鲁智深戴的那叫什么？我这那叫蓬头啊。他说：“你赶快打个电话，让他们送一个蓬头来，我给你师傅想办法弄这个头。”送了徐悲鸿啊。就把这个头套戴在我师傅程先生脑袋上，他就随便拿手这么卷了几个卷啊，他把这头套后头给他扎上来，头了拿着这么点纸给他弄了几个结子，给他就用这个脑袋上戴个上北影去做一个现成的，往上一套，你把眉毛吊上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？这是程砚秋晚年最后的一出戏，赶着徐悲鸿去了，不是为这个去的，他找程先生要这个原汁原味的那个老式的铁盒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 印泥 啊，这个反正书法家都得有这个。他说：“你给我找一个这个。”他们俩开玩笑说：“你怎么不找梅先生要去？”说：“我跟梅先生也熟，我张不了这嘴。”我就是跟你要的硬气，你给我找一个去。当时就让我拿去，我没敢去。我说师傅，我不一个人不进这的书房，你让我师娘找去吧。后来徐悲鸿跟程先生说：“你这小徒弟怎么这么老实？一个人不敢进你的书房啊？”这个师娘给他拿了一个，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穿那么单薄啊？在冬天去，你穿这么单薄。”叫我师娘，你把我这上法国给我做的棉袄我没穿，你把那个棉袄给拿。我师娘说：“要不要不把咱们家都给徐悲鸿？”我他们俩开玩笑啊，说我师娘就拿了这个，他穿上正合适，现在有这照片。 江心荣说，向程砚秋拜师学艺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，让江心荣心悦诚服的不仅是师父程砚秋精妙绝伦的表演艺术，还有师父的人格魅力。 一个是他艺术上的魅力，他的戏啊，你听一次好听，他勾魂， 哎，好听，别人还想着再听听他的那段唱腔，还得看看他那身段，看看他那，他是梅兰芳的徒弟，没有完全学梅兰芳，他把所有的这个名角的东西他都吸收到自己。这个故居呢，为什么现在还留着这个豹子胡同？这他七所房子就有现在豹子胡同这一所，那六所房子全部交给国家，最后他住在这豹子胡同，他还要捐，说您把这个房子也捐了吧。总理说您别捐了，你别捐了，你再捐呢，我还要给你安排房子，你呀、啊、在这房子住惯了，这个将来就是你程砚秋的故居。有这么句话，现在又成为程砚秋的故居。有人说他很傲气啊，他入党都是贺龙跟总理介绍人，他从北京解放一直到他死，他没拿过国家一分钱，他不拿工资，他说我对国家没有贡献，等我有贡献的时候我再拿国家的钱。 在儿子程永元眼中，程砚秋不仅是一位京剧表演者，更是一位戏曲研究者、教育家。1930年，程砚秋开办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，培养戏曲人才。他经常对学生说：“你们要自尊，你们不是供人玩乐的戏子，不是为了混饭吃而唱戏，不是供人取笑而唱戏。唱戏的重要品格是教化听戏的。”程砚秋痴迷戏剧艺术，求知若渴的他更渴望走出国门，了解东西方文化艺术差异。出国游历的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。程永元回忆说， 就是我父亲在30年的时候，就是想把中国戏剧带出去，带到欧洲那边去，并且可以要了解一下那边有些什么戏剧。因为我父亲他不但唱戏，他还研究戏。当时有一个叫李时增，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元老，我父亲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了。回来以后呢，说就批准你一个人去。那么我父亲呢说批准一个人去，那好嘛，那就一个人去。当时呢，法国有一个人来，也认识我父亲呢，是京剧的嘛。当时呢，他来了以后，他还要回去，就跟这个法国的这个老头，可能是物理学家，跟他一块儿就到天津。到了苏联，到了莫斯科，完了从莫斯科又到了德国，到了法国，到了瑞士，开始呢到了这个苏联，我父亲就已经很受影响了。我一到了苏联以后，人家马上就派人来了，这是艺术家，他专门有人来接待。中国可不是这样的，在中国把他记得叫戏子，所以他说将来中国戏剧。搞这些艺术界的话，也应该学人家这个。那后又呢，到德国，他那会儿叫乌发公司。什么叫乌发呢？乌发是一个他们的演电影的，好多演员，有的人看过京剧，看过京剧呢，说这京剧还是很好。反正你们有些的表演，我们还能看得懂，看得明白。你比如说，你要进门了，是吧？关门了。这手一比，给他关门，还插那插管是吧？还有呢，那个王宝钏的那个砖窑，到那一砖先进去了，都能看得懂。如果我们在我们这点演这个剧的话呢，就必须要盖，起码得这样的木房式道具啊，开门就开开了，关门还帮着关着。啊，说到这个形象化的很好，有时候有人还请他说你唱一唱，但我父亲只好清唱。回来以后还写一本书，那就是人家练声很好，那个气都能够很长，灯光也不错， 也算是大开眼界，走出国门看看其他国家的艺术形式。 是其他国家。后来我父亲又到了瑞士，到了瑞士那点有一个世界学校，完了以后呢，他就问，既然叫世界学校，有没有中国人？是黄种人只有，日本人没有中国人。他本来就是到了那个德国，他就不想回来。他说我就这点很好，练声也好，干嘛也好，我就想留在这儿。后来我奶奶、姐姐还是让他回来，别在那儿学。 后来他在外面一年，那么就回来。回来咱就跟那个李时珍也讲了，说到了瑞士呢，有个世界学校，但是世界学校没有中国人，说咱们应该派留学生去，说很好。结果他又去了一呼吁，结果当然都是一些资本家呀、这些孩子，一共有十个。我父亲提出来的，您家里也去一个。所以那我大哥那会儿刚九岁，说去那就让他出去吧。我奶奶也不干，他这么小，跑了那么老远，也没有人管，那他愿不愿意去啊？因为当时他愿意去，那么就他算最后一个，是九岁的出去了。出去了以后的话呢，还寄回照片。那么这十一个人里边的话呢，有的当年就回来了，最晚的一个的话呢，就是五年。那么我哥哥就一直就在那儿。 一生傲骨，爱戏如痴。对程砚秋来说，不能畅快唱戏，怎能如意？程永元说：“ 那么一进城，田汉是戏剧改建局的局长，就宣布了，老戏都不准唱，不符合马列主义。但是我父亲就很生气，老戏都不让唱。当时有两个歌剧，一个叫《白毛女》，一个叫《赤夜河》。”整天演这两个，后来我父亲就跟田汉他们讲了，说我可以把这两个歌剧改成京剧，因为北京人爱听京腔，这样的话大家演了，大家还有饭吃嘛。那京剧他就是靠演京剧吃饭嘛，也没有。我父亲生气了，怎么都不让唱了，那是历史。后来的话呢，就包括那个锁麟囊。说是阶级调和论，那就搞这些东西。田汉他们开了个会，就在王府井那个金鱼胡同旁边有一个文学礼堂，可以坐800个人。但是田汉说：“啊，程先生你来吧，去了。”那反右嘛，说你有意见吗？上台谈一谈，都是戏界的。后来那我父亲就上去了，就在上面就讲了，说老戏呢，说不符合马列主义，新戏呢也没有。我们北京这么多京剧团没有戏唱，吃什么？底下就鼓掌。说这个你戏改局啊，干脆改成戏载局得了，底下又鼓掌。完了以后呢，还举个例子，说这个空城计，诸葛亮空城计把司马懿给吓得后退40里啊，这是孙子兵法，兵不厌诈。说现在呢，咱这部队里的还学孙子兵法呢。啊，这怎么不符合马列主义？也是这么个例子。一直到我父亲生病，待到生病的时候，还去告诉我父亲说：“你这个锁麟囊也不让唱了。”我父亲当然更生气了。1958年3月9号，程砚秋去世。斯人已逝，程派艺术却不断发扬光大，犹如霜天白菊般的艺术花朵，一直在祖国戏曲的百花园中竞相开放。程砚秋的儿女们没有一人承袭着幽咽婉转的程派唱腔，唯有程砚秋写下的家训，一代代的在子孙身上传承。 30年给我写了一个家训，到现在你看我可以背下来，我的孙子都会背下来。孙子生日，到了生日时候来了，我说上品之人，他就背。这是老祖爷爷的遗训，记住了，做人要这么做：上品之人不教而善，中品之人教而好善，下品之人教亦不善，善者吉之谓也，不善者凶之谓也。所谓吉者，